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不管这个世界我们个人的命运如何，我们相信主你主宰这个世界，也主宰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切所求的，好，我们一切将来活在你面前的，将来献给你的，主啊，真的是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至于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主啊，是为你而活啊！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哈，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记载了有一个人哈，叫以利加拿，好，在圣经里记载啊，他是一个以法莲人，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第二节说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叫比利拿。好，比利拿怎么样？有儿女。哈拿怎么样？没有儿女。在当时的社会，好，儿女是妻子家中地位的一个代表。好，比利拿跟哈拿同在一个家庭，信奉同一个神，好，一个有，一个怎么样？没有。好，人是会怎么样？人是会比较的。信仰同一位神，为什么他有怎么样我没有？好，我相信我们回到现在同样的道理，好，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啊，家庭事业都非常顺利，侍奉也蒙福，为什么我没有？有和没有往往成为我们身份地位的一个代表，也往往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学位与事业甚至以儿女作为我们价值的代表，我们实际是什么？是唯物主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是有拥有的来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价值。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啊，这里记载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完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的是出于神，我们没有的也是出于神？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有和没有，还是我们最终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拥有一切都不要紧，但我们不能没有什么，不能没有神，没有主。我们失去一切都不可怕，但我们不能失去什么？你们回答。不能失去神，不能失去主。当我们主席带我们祷告，为这个孙阿姨祷告，最感谢的，他已经重生得救，他已经得到了主。因为这个和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所拥有的都会怎么样？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圣经里讲这个怀孕哈。记载这个怀孕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在创世纪十六章第四节，这个是讲到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怎么样，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一个小看，一个嫉妒。我们的有和没有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小看？我们有没有嫉妒？圣经记载这个家庭，在撒母耳记上第三节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里、菲尼哈拉当耶和华的祭司。这个家庭是敬拜神的，每年都去敬拜神，到示罗去。然后撒母耳上第一章第四节讲到，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几种祭，你们要回答，有几种祭？有很多祭，你们要读圣经。有五种祭，有哪五种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和赎愆祭。在这五种祭里面，只有平安祭是献祭的人，而是可以吃这个献祭的东西的，献祭的东西。然后我们继续看，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讲到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怎么样激动他，要使他怎么样生气。他们献的是平安祭，但是的话，献祭的过程中家庭里面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中间有一个人以他所拥有的为得胜。第七节说，每年上到耶和华殿中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给双份给哈拿，但是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比利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利拿是一个以自我拥有为得胜的人。这是一个以有和没有判断与神关系的人，这个是心中没有怜悯的人，没有神生命的人。在献平安祭的时候，给家中带来不平安。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来看哈拿，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怎么样？无奈怎么样？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哈拿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但是世上的东西跟爱，丈夫的爱，不能满足哈拿跟神的关系。每年献祭，每年祈求，每年被激动，每年到神面前哭泣。哈拿经历生命中的无奈， 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我相信都不会说我们信主之后都是一帆怎么样，一帆风顺的。我想真正经历主的人都会经历生命中的一些怎么样，无赖。怎么只有几个人点头？我自己啊，信主的时候，我信主五年，太太信还没信主，我们当时在不同的地方读书哈。我星期六晚上是跟他打电话，是不敢，我很想很想让他去教会，但是我从来就是，但是我一跟他提要去教会，他肯定就不去。我当时是生命中是非常无赖，但是的话，在我们无赖的时候，在我们没有的时候，也是经历试炼的时候。在雅各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我们起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最终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拥有只会阻碍我们的生命。就像比利拿一样，以自己的拥有为得胜，在平安的献祭中带来平安。我们再来看哈拉，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这是哈拿的许愿。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不忘，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他兜，剃他兜，剃他的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这是不是要儿子的祷告？不是，是，是。这是一个要儿子的祷告，但是的话，这也是一个不要儿子的祷告。这是一个要什么的祷告？这是要神的祷告。这是一个不看重儿子的祷告，而是看重与神关系的祷告。因为哈拿渴求的是与神的关系，不是以世上的拥有为得胜。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选择上好福分的祷告。我们往往从一个人祷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动机，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哈拿的祷告也是一个经历痛苦流泪的祷告。在撒母耳上一章第十节讲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在第六节我们已经读过，讲到比利拿大大的激动他。第七节讲到比利拿不断的激动他。在一章十四节，甚至一例圣殿中的祭司对哈拿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好，在十六节说，这个哈拿说：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愁激动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哈拿是一个经历流泪痛苦的祷告，不断的被人激动，不断的被人误解，甚至是神的仆人。但哈拿坚持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当我们被激动的时候，被论断的时候，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淋漓痛苦的祷告，是一个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在痛苦中将他内心向神倾诉，在痛苦中仍然向着神。也可以说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舍己的祷告，这不是一个世俗的祷告，不是一个满足我们自我心中的欲望，满足我们心中罪行的祷告，这是一个将神放在心中的祷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舍己的祷告，这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的祷告。这是一个属神的祷告。在撒母耳上一章十九节，这里讲到，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拉和七哈拉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拉。二十节说，哈拉就怎么样？哈拉就怀孕。一章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永准你向他所求的。”第二十节讲到，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明白自己经历神，他也知道自己所得到的是出于神。这是一个灵里得满足的祷告。哈拿经历到神的真实，哈拿经历神。我相信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无奈，经历一些痛苦，有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像一口井，挖井的时候刚开始是看不到水的，每被别人刺痛，被别人论断一下，好像自己的心怎么样，被挖了一下。但是我们知道挖井挖到最后有时会流出什么，流出水出来。我太太信主之后，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都晚上，我们那时候我们晚都不看电视，对，然后她拿着一本灵修书，我拿本书我们自己看书，好，有一天晚上，他突然 冒出一句，他问我，他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你是不是很痛苦？我当时虽然经历过痛苦，但是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很得安慰。对，神允许一些无奈，但是神最终会让我们灵里的满足。在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二十二节说哈拿怎么样，却没有上去。这是一个不在乎仪式的人。好，第二十二节说，我们继续看，哈拿却没有上去，对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怎么样，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是一个不在乎仪式的人，而是在乎永生价值和意义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耶和华价值和意义的人。我们来读这下面在诗篇的几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哈拿他经历过神，他知道寻求神的一样好处不可不缺，他也把自己最宝贵的献给神。就好像在新约当中，耶稣将要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献上了怎么样真玛大香膏一样。这是一个懂得献给耶和华义的人，这是一个得到神生命的人。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必得生命。这是主应许爱他之人的，还要用自己生命必上吊生命，还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哈拿得到了儿子，最重要的他有属神的生命，他也是为神而活的人。在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记载哈拿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这是一个记得在神面前祷告的人。二十七节说，我祈求我要得儿子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了我。这是一个记得神信实的人。第二十八节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懂得什么是最宝贵的，把最宝贵的献给耶和华。这是一个懂得献给耶和华意义的人。 你知道这个在敬拜在原文当中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词一个字希伯来文，我们敬拜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敬拜，是不是侍奉神？你们怎么不回答？是吗？好，我们侍奉神，要不要一个敬拜的心？要。所以神最终要的是我们的什么？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如果没有把最宝贵的献上，我们没有得到神，神也没得到我们。而且神要使用我们献上最宝贵的。神大大使用哈拿所献上的撒母耳，改变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度，完成了神的计划。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让哈拿刚开始没有儿子，带领哈拿在痛苦中经历神，经历神的信实，神也成全了哈拿的祷告，使用了哈拿献上最好的，成就了神的计划。我相信现在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真正敬拜神的人，终身敬拜耶和华的人。我们怎么回应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看我们生命中的有没有？我们是否愿意终身敬拜耶和华？我们起来祷告。好，主，我们赞美感谢主，主啊，你的作为啊，你的信实，你的真实，你的美意，从古到今啊，你都不会改变。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所重生，求你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敬拜神的道路，侍奉你的道路。我们相信在我们难处无奈的时候，主，你实际上在塑造我们的生命，要将我们最好的成全你的旨意。谢谢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